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啊，曲颖。 都问他好啊，和平大家好。 这是干什么？带山头吗？ 那个就会礼貌一下嘛。啊，各位观众好，在这儿哈。 好不好啊？哎，你好不好啊？ 我挺好的。 一直都挺好吗？ 我有些人觉得我不太好，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直都还挺好。 你整天心情都很好是吗？ 也不是整天，也有那种比较烦躁的时候，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但是维持的时间不太长 啊。 对，就那么一小阵儿。 对对，所以今天啊就得说说这个事儿。不，我说这个事儿，我先得讲什么事儿啊，就像咱们这个国家领导说的一样，考虑任何问题都要考虑到我们国家人口太多了，对吧？这个人口啊，这个基数大，他弄点什么事儿啊都显得人多。我跟你说，关于这个人多，就刚刚过去的这个黄金周，我给你念一段。我发现这个外电报道说中国这人多，这个有意思。路透社说，星期五数十万辆汽车在为期一周的假期即将结束时开回北京，烟雾笼罩了整座城市。中国的黄金周是人类最大规模的迁徙之一。嗯，你知道我看新闻，这次黄金周3亿多人在路上，你说这个家伙 流动的， 而且还有这个呢。澳大利亚的媒体说，数百万中国游客在国庆节假期涌入天安门广场，已经有3700人与亲友失散，广播站前面排着长龙，他们等着广播宣言启事。 跟他说小时候的事儿一样，也是因为大家都庆祝人多了，完了丢了。 是啊，所以这个尤其是这个最近听说自驾游也特厉害。 嗯， 这个整个这个人口都在流动中。 对，你看咱们这个这么多的人口，所以要不说为什么说中国其实也挺了不起的，这么多的人口能让大家都精神正常的度过一年又一年， 太不容易了， 就不容易。你知道，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讲心情啊，因为我看见一个挺数字，说最近中华医协会嘛，有一个精神病分学什么什么什么一教授说，目前中国患有各类精神障碍疾病的人，你说是多少呢？超过一个亿。而且平常咱们说这就是十几分之一的人，这你说平常城里的人呐、啊、能叫唤，对吧？你比如说，哎，我得忧郁症了。我看见调查，我才发现实际上还有个沉默的大多数的，女性多于男性，农村多于城市。 这个东西啊，它到了一定程度啊，它不受控制，它不受什么机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它不能把它拽回来。 嗯， 你就像张国荣哈、啊、就大家都知道， 对 啊，这个跳楼，其实那天呢出事儿以后没有几分钟我就知道这消息，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呢一直想自己当导演拍部戏，拍部戏呢剧本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开拍了，后来他的那个制片人不给他投资了，所以他特别特别的苦闷苦恼，本身他就有病，他就有这个病史。那时候就在香港老打羽毛球，他喜欢打羽毛球，打得很好。那当然他周围的好朋友就是那一天约他晚上6:30吃饭，就是在他跳楼的那个酒店旁边。而且这个约他吃饭呢，就一个是徐克，一个是施南生，这两口子还有一个哥伦比亚的亚洲区的一个负责人，是因为他要拍戏，想当导演，所以徐克呢找人呢帮他弄了一个剧本，很好的一个剧本。那天晚上是要谈这部片子要跟他谈这个剧本，要跟他谈这个投资，但是这个6:00多垮了下来。实际上他完全知道这顿饭要谈什么，所以有新的机会又出现了，是吧？投资也有，所以就变得什么呢？这些机会都不能够把他拽回来。 这个我就看见报纸上讲说，一个忧郁症，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啊？他老想找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死。他老想找个出口，然后说像在忧郁症，比如说中国忧郁症几千万，那么其中大概有1000多万人都老想着找这个出口，你说这个玩意儿多悬呢？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数字可能都比这个数字要多，因为忧郁症好多人都有忧郁症，他自己不知道。 阶段性的有。 对，所以你上哪去调查去？我估计他还保守了这个数字， 表面也看不出来。让你说，哎，其实你，我觉得你有点像忧郁症，就挂相。你觉得你有点？ 我特别忧郁。 对，我觉得你的笑好像都不是特别开心。 我一个女朋友哈，就跟我就整天，她是一特别惜命的人，平时也是特注意什么养生啊什么什么的。突然有一天，她就给我打，就我就说我们这帮朋友是什么，都是一些什么人，不太可能得忧郁症，是为什么？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坏了坏了坏了，我肯定有忧郁症了。我说为什么？你看忧郁症的表现哈，不爱吃饭，我现在不爱吃饭，不爱睡觉，我也不爱睡觉，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我也不感兴趣。我跟你说，我所有忧郁症的这个症状都有，我除了不想死，都有，就属于。那你说，忧郁症他就是因为他失去对这些东西失去兴趣了，他就不想活了。 哎，好多人还真是，我上次看见一个忧郁症啊，人家是有个什么标准的，医学上讲，比如说问你很多问题。那天我就看见其中一条问题，我们有一个同事为了讲，就说你们要谈谈忧郁症啊，他也是这样。现在问题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忧郁症，但是他也没有求医，这到底是不是呢？说我忧郁症，说我呀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我就呆呆的看着，一直看到这个日出，实在不行我就看凤凰卫视，就是我睡不着。说我很忧郁，说我每天喝了酒，我第二天都不开心。后来我听了听去，我说你这个吧恐怕算是心情不好。比如说我问他，我因为我学了一个那个问问题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说你会不会有这种念头，就是说你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比较好呢？他说我没这念头。 那就是忧郁症。 反正就是我见过有个医生说，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经常有这样的念头，就我死了你们就算消停了。 其实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是做心理咨询的，其实他也跟我讲过，他说很多人是其实刚开始就是心情不好，不是有忧郁症。但是呢，因为他也太了解忧郁症的一些特点了，他把他心情不好啊，给当成怀疑自己有忧郁症，老怀疑老怀疑，最后成忧郁症。 有可能。 这个心理暗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还有一种病叫疑病症，这种病五就得过。比如说你要觉得我这么累啊，我这可能得得肝癌吧，我这然后你老这么想，你心眼再窄点，慢慢的生理性的感觉会出现，就老觉得肝区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老是觉得有点感觉，也不是疼，但是叫有感，有感 就真能得肝癌。 不会真能得肝癌，实际是一种 忧郁症的表现， 也不叫忧郁症，就是你这个心理上啊一种这种担心， 不是忧郁症吧？ 好像还不是 啊。那还行。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有你说的这个，他不是怀疑自己有肝癌，他老觉得自己这儿有瘤子，所以我们半年了一块吃饭或干嘛，反正没事的时候他就这样，就这儿就摸，然后去了肿瘤医院，还就是 他有什么事也没有， 什么事也没有，都身体健康。 对，这个将来医疗产业化发展到极端之后，你怀疑什么就真能给你查出什么来。哎，你觉得你心理正常吗？ 应该还算正常，但我有时候稍微有点小心眼儿。 小心眼儿吧， 疑病症 就小心眼儿吧，小心眼儿问题很大。我跟你说，我现在觉得就是好多问题啊，实际都归因于我自己啊，心胸狭窄。我现在就觉得，包括周围，你观察生活里周围很多人哈，怎么就气量那么狭窄？就是他容不下一个人，甚至容不下一个话，对吧？这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你知道9月24号吗？就最近我们讲的大案要案嘛，吉林出了一个，现在这个人就说他是忧郁症，农村里，所以农村多于城市嘛。这个人是杀猪的，这个屠户，唯一后来亲属反映就是他这人小心眼，小心眼，比如说老觉得别人不让我活了，别人要抢我生意，就这么叨叨，但是也不至于说奔袭40公里，在这儿杀6、7个人，深夜奔跑40公里跑另一个地方，连小孩带人老婆10几刀的，包括自己小时候的同学，你想在这个屋敲开门，小时候同学捅死，说老婆快跑吧，过来之后哭哭哭，他老就这个他同学这老婆给捅了10几刀，还在求他说你放过我那孩子，放过我那孩子。 哎， 这么一人， 这个你说他跟这些人都有恩怨吗？也不一定， 不一定。你闹不清， 其实这个跟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有时候也很像 啊。最近美国也是， 也是最近频频的，就这种，就是也不是什么有恩怨，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 对，他就杀女 杀女孩 女 生啊， 就是、最近发生的那个， 对啊。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天哪， 这种 小心眼儿啊，小心眼儿。 就现在这忧郁症啊，有一个像农村的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对，因为大家老讲白领阶层， 你想1.3亿流动人口里有一半是农村，一大半是农村的民工，男的男劳力都出来打工挣钱，在各个工地哈各个地方，家属这个女儿也好，是这个妻子也好，全在家里待着，你想一年见十几天，你说那些妇女能不忧郁症吗？ 所以反正我小时候，当然我小时候是住在，就是我妈妈他们单位是精神病院，因为我妈妈转业的时候， 这真找着专科了。 但精神病院跟忧郁症它不一样，但是也是属于你刚才说的那个数字里面 的。这个大 的 类别啊。 就我因为小时候在医院里面看到好多好多这种精神病人，特别惨，就是农村的特别多。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得精神病呢？会不会是因为？就而且都是农村，会不会是因为太穷了，或者是就我就老觉得农村的人得这个精神病的特别多 啊。哎呦，你知道这个精神病啊满街乱跑，其实咱不知道这个一些地方的情况，而且去年就发生过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啊，这个城市他为了一个什么环境卫生，为了个什么，他把这个精神病人到处流浪的送到另一个地方去，送到另一个地方，以至于你知道都出去广东出现过那事儿，一老头收容了十几个女精神病人，就在那儿在一个半山坡上搭一棚子，整天就跟这些女精神病人睡觉，最后才被接出来。你说这个啊，疯了，简直是啊！咱们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创维平变科技，防眩光不刺眼， 有效保护视力，不刺眼 更健康。 健康液晶专家， 创维 Skyward。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我是旅人，体会美丽真正的含义是我参加选美最大的收获。请拭目以待我最完美的表现。200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所以啊，这个精神病人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我 在我们身边， 这谁呀、啊？你妈妈可是精神病，不是精神病的医生，对吗？ 不是，因为你说我的样子像那个有忧郁症的，所以每个人可能其实像这种，虽然不是抑郁症或忧郁症哈、但是每个人都会有类似那样的情形发生。 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你说什么1000几万几百万这些，说这是忧郁症，但是呢，你把这个圈啊。再放大一些，就像我跟我同事说的那样，这个心情不好啊，我现在在周围人当中感觉到啊，郁郁寡欢呐、这是一个啊，好像有人说是社会病了，这也有几分道理。所以说呢，整个一个社会的这个人，很多人都生活在这种焦躁不安或者不开心。我怎么觉得身边很多人都不开心呢？ 就看不到前途，看不到这个信任，看不到这个希望。就是他没有一个对，没有安全感，看不到安全感， 特别孤独，因为你不信任、你就交不到一些很知心的朋友，有时候人都特别孤独。 而且这个恶性循环，当你没有的时候，你交不到朋友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你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那个时候就把你逼到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空间里，那个时候你肯定就想着我跳楼我怎么样，是吧？所以有些精神药物哈、是不是能够帮助治这个？ 有，因为我那个 性 我常吃， 不是，就是治这个忧郁症的药。当我没吃过，是有一次我那个经纪人他说他有忧郁症，但他平时挺开心，刘涛。然后呢，有一次就打电话，因为那段时间工作特别辛苦，他就有时候就打个电话，哎，最近怎么样？我说，哎，我都快忙死了。我说一大早起来，我觉得这么奔波有什么意思呀？我说我都快得忧郁症了。结果他说没事没事，我这正好有药没吃完的。哎呀，公司一天吃一颗可美了那种。所以我知道有忧郁症的药，但可能就是吃完之后你的人就是很平和， 又需要放松。 对， 百忧解嘛，说现在什么药物治疗，说克林顿总统、戴安娜王妃都吃那玩意儿， 减压的嘛。 哎，可是就是说为什么 这么多的人心情不好，我现在老觉得就是是怎么回事？现在他们一说呀、啊，就说他运的中国缺心理医生，运多少个心理医生到中国，我觉得那也是有点不切实际，对吧？我倒是老感觉啊，是不是说就除了这种属于病的范围，就一般人的说这个心情不好，像我经常给朋友做一些这种思想工你觉得你死了对我们大家都好吗？不是，我经常做一些劝服工作，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缺了一个教育。像现在有的人说我不要孩子，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是失败的，我不会做人。我们缺了一个做人的教育。 嗯， 你看我们现在说上学学的都是外边的很多才能啊，物理学什么什么的，你有没有学你比如说佛家叫什么内学，这里头的学问呢可大着呢。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我练这功夫颇有成效，就是说你的工作没做好，上司批评了你，或者你被这个观众围攻，对吧？好，这种情况下咱俩可以比一比，我也许一个小时就能忘掉这件事儿，对吧？你也许一天你都忘不了这件事儿，这就是个这个治心的这个能力。而我觉得你觉不觉得咱中国古代人这个本来古代文化里啊有这个东西。你好比如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啊，柳暗花明， 你听了宽心。这个中国古代有做人的教育，这做人的教育就包含什么呢？碰到挫折怎么办？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我发现啊，他心里都有俩人，比如咱就随便说，一个是王安石可能啊，一个是陶渊明，就是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你没觉得这是一个他平衡吗？皇帝不待见我，还有另外的价值。 是，就像我平时大家问小档案，你平时最喜欢说什么，或者是你信奉的一个格言什么，类似这些，好多人都是说什么一些励志的那些名言嘛，什么，反正我每次填的就是知足常乐。 没错，我就老觉得有的时候真是一句话，比如说我有点接近强迫症的这个边缘了哈，对一些细节啊，这太干什么了。那个时候比如说我看一个电影叫飞机师，就讲那个美国的一个电影，就是那个泰坦尼克号上那个莱昂纳多主演的，就他有强迫症有洁癖，那个就不都快不行了，然后他把自己自闭在屋里，他的女朋友在屋子外头敲门跟他说一句话，说不做到最好，做到很好就可以了。你看我当时看这电影，我听见这么一台词我心里宽呐，我其实说我就觉得 是，其实传统文化里面啊，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有在中国呀。因为这么五六千年了哈，这个人的这个今天遗传到今天的基因的历史，其实今天人经历的所有的心情啊，古代人都经历过。 对 啊，经历的挫折呀、事情都经历过，都有总结。现在关键就是教育问题，我特别同意你说那个，都学英文去了，都去学那些什么商务啊，什么什么什么工商管理硕士去了，就从小学现在包括双语的，就是教三字经啊，教什么四书五经啊，就没有了，道德经啊都没有了。其实我觉得小学道德经你就可以教 了。你看就是像中国古代，比如为什么 他就可以解决这个， 他那个时候这个官员受到打击了，皇帝把我贬谪了，那个时候他靠什么治好他的忧郁症呢？就治平衡他的心理呢？他就想起了苏东坡。苏东坡一直给贬到海南岛，但是自己还酿酒，还生活那么达观，他心里轻松， 对， 是吧？ 就跟你还是有时候需要很多解压的方式。就像你说那些现在的小孩，比如说我哥的孩子，今天我妈妈就连来北京过个暑假，还看那个报纸上有练字的那个班，还给人才六岁的小孩还给人去报了一个班。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从这么小开始就给他每天那么多的功课，那么多的压力，那搁谁谁不得忧郁症？ 我呢是给我自己安排哈，就不要太辛苦。 对， 就是我有我想拍的戏，有我愿意做的工作，我就去做；没有我愿意做的，我也没想好呢自己。 对 啊，我呢就去玩。 何导还有一解压的手段，就是养狗。但是他那个狗得了忧郁症。您的狗 那 狗会得忧郁症？ 有。 他跟我们讲讲。 就他比较恋人嘛，因为他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恋人。 喜欢恋人？ 不是 依赖 依赖 找母狗 啊，依赖主人。那你比如说他 一定是要趴在你旁边，然后呢，对，你要不在的时候啊，他其实是他特别的伤心，就是你一回来了，他就无比的高兴啊。然后呢，你要对他发脾气，他有时候可能也会报复你，因为他觉得他表现已经很好。还有呢，就是狗的那个，我觉得我那个狗有忧郁症，就是因为它不吃饭，就是可以扛到了 减肥呢。 不不不是，它已经很瘦了。 减肥是不是有就减出忧郁症来的呀？ 哎、对对，好像你模特好多。 模特没，我现在知道，我好久不当模特，模特本身就比较瘦。 所以狗的这个忧郁症啊，就是一严重了，我也想到人。 那你给他吃点那个，就我说我经纪人吃的那个药，会不会有点？ 好家伙， 这不太好，这 狼吃药了，成了白老鼠了， 是是， 那可嗨了。 那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完全时尚手册，体现极致家居文化。欧洲精品酒店演绎出东方的时尚，领略皇朝风范，品味优雅的中国菜。皇朝家私我的家，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日月星蛋白质，绿色食品，高蛋白，高营养，补充营养，快速均衡。日月星营养中国人。 海信天香系列平板电视，细节见证品质，1080p 高清显像，视觉领袖，国色天香。 Hisense。 所以你说啊，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挺可怕的。你比如这次捅了多少个？我是做我做法制的节目，我就跟你讲近期发生的多少案子。什么那个铁瓦店捅人的，什么这个民工讨薪捅人的， 都是恶性。 好多事情你在里边，我不会说他就是精神病，我在里边都能发现这个心理的这个影子，障碍的这个影子。最近你知道湖南那个，就你们老家残忍的那个老师啊？ 哦，知道，把一个女学生打了她之后，又把她扔到楼下去， 拿钢筋，你说啪，当全班同学活活打死。抱起来从四楼扔下去，现在知道免于刑事责任了。 神经病， 精神病，你说这精神病，他应该到学校的时候没人发现他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才能当老师啊。 嗯， 那你说他是怎么发作的呢？这事儿你说你吓人不吓人？ 但这东西你要说起来很恐怖，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身边会发生什么呀。 就是这个问题，你现在根本不就是说，比如说你像咱说的这种忧郁症，你不知道他的这个突然发作，咱不了解，你知道吗？ 我想笑场， 你笑场， 我想你，对，因为和平导演刚刚说，你先不知道身边有些人什么，我正好看见你，我就想你回家以后拿钢筋。 注意到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 何导还有个忧郁症的狗在身边，那就更难说了。 是是是，所以我现在我就。正面跟他交流， 所以 因为我很少从他屏幕里面交流， 精神科药物也不敢瞎吃，你吃不了了，他变成躁狂症，那就。